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我们中间的新朋友。好，今天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四章14到30节。今天是认识我们救主系列的第八讲，请你打开你的圣经，路加福音第四章。由我来读经文，这是上帝的话语。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或者宣讲神悦纳人的喜年。20节，于是把书卷起来交给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着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众人都称赞他，或直接翻译，众人都荣耀他，并且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必引着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你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又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的家乡被人悦纳的。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着洁净的。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就怒气满胸，就起来撵他出城。他们的城造在山上，他们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我们教会是大人小孩一同敬拜，所以孩子们有的时候会有状况，这是正常的。我鼓励大家彼此的帮助，帮助父母们照顾孩子。那孩子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坐得住，我是说5岁以下的孩子，父母可以把他们带到后面去，减缓情绪，再回到座位上。好，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的经文，让我们得以认识你的儿子。你的儿子他为什么来到世上？他来到世上做什么？我也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因为若非有他在我们中间工作，我们可以听到你儿子的福音，但是却无法在我们的耳中，无法在我们的心中发生效用。我就求你圣灵做他奇妙的工作，让我们今天宣讲，让我们今天在人耳中所听到的是应验，是发挥效用，是成就的救恩。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路加在第三章15节提到说，以色列当时的百姓是期待基督降临的。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受膏者，就是受上帝的灵所恩膏，奉上帝差遣来拯救上帝子民的那一位。圣灵在耶稣受洗的时候就降在他的身上，圣灵充满了耶稣，然后圣灵将耶稣引到旷野去受试探。之后耶稣在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也就是说圣灵在约旦河认证，在旷野里验证拿撒勒人耶稣就是基督。 路加很明显的在第三章第四章刻意的要凸显耶稣是以基督或者受膏者的身份回到加利利。今天的经文就描述耶稣在受洗和受试探之后，在他自己家乡拿撒勒所发生的事。路加写，他的名声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耶稣的教训显然是带着圣灵的大能。路加说，众人都称赞他，或众人都荣耀他。然而之后的经文告诉我们，这些荣耀耶稣的人最终并不一定就信耶稣，也不见得认得出耶稣就是基督。这些在耶稣出来传道初期喜欢听耶稣讲道的人，或许就是希伯来书作者所说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且尝过上帝善道滋味的人。这样的人不见得能够持守他们起初所听的道。或者按照耶稣他自己之后的比喻，这些荣耀他的人就好像撒在石头上的种子，就是人起初听到欢喜的接受，但是他们所听的道没有在他们的心中生根。16节，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拿撒勒是加利利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城，旧约从来没有提到拿撒勒这个地方。在当时的人会问拿撒勒能够出什么好的吗？言下之意就是这个地方出不了什么好东西。在耶稣时代，拿撒勒的人口大约500人，顶多1000人，也就是那种每个人都会认识每个其他的人的小部落。那天在会堂里面听耶稣教训的人，他们可能从小就看着耶稣长大，或者与耶稣一同长大，甚至是每年与他一同上耶路撒冷守节期的人。路加说，在安息日，耶稣他照着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这显然并不是耶稣第一次在会堂里面教训人，但是却是路加第一次记录耶稣的讲道。犹太人的会堂，这个他们的来由可能是在以色列人王国被掳到巴比伦，在没有耶路撒冷圣殿敬拜的那个时期。路加福音第四章其实是在所有的文献之中最早记录有关于犹太会堂聚会和敬拜的记录。会堂里面13岁以上的男丁会在聚会的时候轮流负责念律法和先知书。很有趣的是，在新约里面，新约作者多次记录我们的主耶稣在会堂里面教训人，但是唯有在这段经文里面说他在这个会堂里面念圣经。很可能因为耶稣从小就是在这个会堂里面按照他平常的规矩站起来念圣经，耶稣应该就是在这个会堂长大的。那天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或者差遣我宣告，传福音的意思，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叫我报告或宣扬上帝悦纳人的喜年。所以耶稣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61章1到2节，可能还有引用以赛亚书58章第6节。路加用的版本是74译本，是希腊文的版本。这个是700多年前先知以赛亚在犹太王国之前预言，有一天有一位受膏的先知要传好消息给穷人，要宣扬耶和华施行拯救，上帝要释放和医治他的子民。在耶稣的时期，虽然犹太人已经从被掳归回到犹太，但是他们仍然指望有一位弥赛亚，有一位基督。 当他们读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的时候，他们是带着期待基督或者弥赛亚的心读这段经文的，也就是这位受膏的先知就是基督，是耶和华的仆人，是大卫的后裔，是他要将上帝的子民从仇敌的手中解放出来，是他要复兴以色列国。耶稣念完之后就把书卷起来交给执事就坐下。这个如果我们要按照当时犹太会堂的规矩，我应该念完经文之后我就坐下。会堂里的人就定睛看着他，在会堂里面人是站着读经，坐下来讲道。那些人看过耶稣在这个会堂里面站着读经，但是他们从来没有看过，应该从来没有看过耶稣坐着讲道。耶稣讲什么？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文应验在你们眼前了。 No， 今天这经文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所以他们定睛看着耶稣，耶稣却说，经文应验在你们耳中。这是说你们今天听见我读这个经文，这经文如今就在你们耳中成了事实。耶稣说的应验或者实现或者成就，显然不只是指有一位先知，受膏的先知要来宣讲福音，更是说耶和华上帝如今正在施行拯救。今天你们听到我宣讲上帝释放和医治的好消息，今天释放和医治就实现在你们耳中。今天就是耶和华施行拯救的日子，今天这经文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这就是耶稣的讲道。你不会听到比这更精简的释经讲道。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的意思，就是经文中那位受上帝的灵所恩膏的先知，如今来到你们中间，对你们宣告上帝施行拯救的好消息。我耶稣，我今天借着宣讲上帝的福音来成就上帝的拯救。这好消息不是在你们人的眼前实现的，却应验实现成就在你们的耳中。这代表上帝正透过传道在施行拯救，人是凭着听见这道，而不是凭着眼见领受上帝的恩典。人，也就是说，人需要什么？信心。人需要借着信心领受上帝的救恩。就这样，耶稣借着以赛亚书的经文宣告他自己的身份，也成明上帝差派来他的任务。耶稣他自己之后会说，我必须传上帝国的福音，我奉差就是为此。若拿撒勒人耶稣就是耶和华上帝的基督，他是受圣灵恩膏出来传道的基督。我们并不知道那天究竟有多少人抓到这个耶稣讲到的重点。所以越短的讲道其实就越难懂，这就是为什么我的讲道又臭又长，好像你们都听得懂。其实你从来不能够确定人到底有没有抓住一篇讲道的重点，但是众人都称赞他或者荣耀他，或者众人都为他做见证，并且吸取他口中所出的恩言，但是他们的反应并非全然的正面。他们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约瑟儿子口中所出的怎么能是他，怎么能出这样的恩言？所以当时犹太人的父亲有责任要给他的儿子四件事，给他施行割礼，教导他圣经，给他一技之长，然后要给他找一个老婆。 在当时你的父亲是什么，你的父亲做什么，你就是什么，你就做什么。因此木匠约瑟的儿子应该就是木匠，他不是拉比。木匠约瑟儿子领受经文的程度应该就是木匠约瑟的程度，也就是没有正式拜师学经文的程度。就学位来说，我们的主耶稣其实甚至比不上使徒保罗。尽管耶稣家乡的人稀奇他的教训，也或许他们听得出来耶稣的教训 是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但是他们心中仍然质疑。质疑什么？我们认识这个人，我们知道他是谁，他不过是一个没有学位的素人。23节，耶稣对他们说，如果我们的主耶稣 他要做一个受欢迎的传道人，他应该就此见好就收，不要再对他们说什么。传道人时常犯的错误就是他口才太好，滔滔不绝，信口开河，就越讲越得意， 就要乘胜追击，还要加码，越讲越多，说也说不完。人们已经赞许耶稣了，他们已经听到他口中的恩言了，而这个福音看起来有谁会不喜欢呢？有谁不要上帝施行拯救和医治的福音？福音如果你要传笼统的福音，其实都很好传，人也大多乐意接受这上帝拯救人的好消息。但是如果你要确切和具体的传上帝拯救罪人的福音，你就必须先叫人认知自己是罪人，是一无所有的穷人，是本来就不配得上帝恩典的人。耶稣传的福音是日期满了，就在今日，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一个在乎人们赞许的传道人，或许他会长篇大论，但是他通常也不会传讲完整的福音，他传的是人们喜欢听的话，或者用保罗的用词，他只传叫人耳朵发痒的话。那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是一个好传道人，他针对他的听众具体的传讲福音。一个好传道人了解他听众的属灵光景，也会针对他们的属灵需求而说话。那天听众虽然赞许耶稣，耶稣却没有赞许他的听众。一个传道人要受人欢迎，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荣耀他的听众，拍他听众的马屁，他的听众也必荣耀他。但是人，我们主耶稣曾经说，若彼此荣耀，就不求从独一上帝来的荣耀，也就无法信。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必引用这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耶稣当天明白他口中的恩言并不满足他的乡亲父老们，他们想，你说得好，但是你要为我们做什么？你要做什么给我们看一看？他们要的是眼睛看得到，手摸得到，甚至嘴巴尝得到的神迹奇事。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耶稣口中的恩言不论多么有权柄，仍然不足以叫他家乡的人认出他的身份，虽然他们从小就认识他。医生你医治你自己吧，这是说如果你真的是那受膏的基督，是弥赛亚，你应该就在我们眼前行个神迹吧。救赎之后，人们会对他说，他拯救了别人，他却不能拯救他自己。So, 什么样的救主是拯救别人却不能拯救自己的救主？正是这样的救主才能拯救多人。 什么样的先知是在自己家乡里不能行神迹的先知？耶稣24节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先知，你们要看先知行神迹，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里被人悦纳的。为什么？这不是因为他们因为熟悉耶稣就亲密耶稣。Familiarity breeds contempt， 因为英文的，你太熟悉一个人，你就会轻视一个人。这不只是因为如此，更因为真先知总是对家乡人说实话，而家乡人总是不喜欢听实话，只喜欢听奉承他们耳朵的话，或者用摩西的说法，那种发梦的假先知说的梦话。但是得到耶和华话语的人，先知，这是先知耶利米写的，得着耶和华话语的人就诚实说耶和华所差遣他说的话。犹太人的问题就是他们不喜欢也不听从上帝的话语。耶稣之后会指控他们说， 你们其实就跟你们的先祖一样，是喜悦杀先知的人。我对你们说实话，我对你们说实话。耶稣引用了两个例子，以利亚和撒勒法的寡妇，还有以利沙和乃曼将军，这两个例子，这两个例子都描述上帝的恩典没有临到自己人，反而临到外邦人身上。其中一个还是以色列敌国的将军，可以说这是以色列国的头号敌人。这两个人是听上帝先知话语的人。寡妇听了以利亚的话，就用剩下的油和一小坨面粉为先知先做了一个小饼。那个寡妇她眼睛根本无法看见上帝要如何拯救她和她的家人，但是她听信去行耶稣先知所说的话。将军，叙利亚的将军乃曼，他本来以为以利沙只要手摇一摇，对，行个神迹，他的大麻风就得到医治。他本来也是不屑以利沙的吩咐的人，你叫我去约旦河洗七次，这个小河有什么？我回到我家乡，我的河病更大。然后经文说很有趣，他就气愤愤的，就像这些家乡的人一样，满胸愤气。气愤愤的转身去了，但是最终怎么样？他还是听了那个神人先知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他就得到医治。这两个例子的重点都是上帝的拯救和上帝的医治没有临到先知自己家乡的人身上，就是以为自己本来理当应该得着上帝恩典的上帝子民以色列人，反而那从来无份于上帝恩典的人，在上帝的约之外的人，甚至是敌对上帝的上帝子民的头号敌人，他们却因听了先知的话就蒙恩。蒙恩的人，也就是说蒙恩的人不是看到的人，蒙恩的人是听了就信的人。以色列人期望他们的上帝拯救他们，但是他们总不认知，其实是他们的罪孽使他们与上帝隔绝，是他们的罪恶使上帝掩面不听。这个是以色列的众先知重复对以色列人所发出的讯息，你们要悔改，你们要归向你们的上帝耶和华，你们就必得着医治，你们就必得救。以色列的问题，以色列人的问题，其实也就是你我所有人的问题，不是吗？我们有谁不需要得救？人都要得救，但是人都不明白，也不想明白自己为什么陷入需要被拯救的光景，也不听从，也不听信上帝拯救的福音。而以色列人他们特有的问题就是，身为上帝的子民， 他们以为在所有人之中，唯独他们自己配得上帝的拯救。而耶稣那天用以色列人他们的历史提醒他家乡的人，上帝的恩典从来就不是理所当然只给你们的。28节，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就怒气满胸，怒气满胸。有的时候我读到自己的经文，我会觉得 这应该是我的目标，因为这其实是很典型的反应。也是忠实传讲福音会引发的反应。如果你忠实传讲福音，人听到只有两个反应，第一，要不就是谦卑悔改；第二，要不就是被福音冒犯。人听到福音只有这两种反应，人被冒犯就不把福音当一回事，或者怒气满胸。不论如何，你结局都是一样，就是没有得救。听到福音的人，用另外一种方式说，只有两个下场，得救或不得救。人若不以上帝拯救罪人的福音为乐，就会被上帝拯救罪人的福音所冒犯。耶稣当天冒犯他们，他们怒气满胸，就表示他们听到的福音没有在他们的耳中应验。这就是为什么弟兄姐妹，基督徒不应该太在意被冒犯。福音的定义就是冒犯罪人的，而我们中间有谁不是罪人？我以前曾经在一个教会，刚回到教会，刚和小玉重新信主的时候，我们聚会的那个教会的牧师，很长的一段时间讲到的主题总是在讲人要如何处理被冒犯。所以当时我们不懂，我们也就以为福音就是帮助人处理被冒犯，而我们中间有谁没有被人冒犯？后来我们明白，那个牧师其实他觉得他自己时常被人冒犯。而我现在也觉悟，一个基督徒要处理被冒犯，其实很简单，就是不要被冒犯。你活在世上，一定多方多时被人冒犯，但是基督徒不应该那么容易被冒犯。基督徒总是觉得自己被冒犯，其实是凸显他属灵上的残缺，或者他根本就没有蒙恩得救。这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得到特别的秘籍，可以让我们避免被人冒犯。不，我们活在世上，理当比世人受更多的羞辱。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就是如此。而学生不能高过主人，仆人不能大过学生不能高过老师，仆人不能高过主人。所以他如何受羞辱，我们也应该期待和他一样如何受羞辱。所以，基督徒之所以不应该那么容易被冒犯，弟兄姐妹，是因为我们首先必须认知我们是冒犯上帝的人。我们冒犯上帝，然而上帝在他儿子里面饶恕了我们。上帝没有计算我们的冒犯，因此也唯一因此，我们就不再有资格计较别人对我们的冒犯。弟兄姐妹，不要被冒犯。一个总是被冒犯的基督徒，他就无法听到恩言。他要不是自己是冒犯上帝却蒙上帝饶恕的人，要不然他就从来没有得到上帝的饶恕。 所以弟兄姐妹，不要被冒犯，因为冒犯的人也往往做出最愚蠢的事。耶稣家乡的人听到他说的话，怒气满胸，就起来撵他出城。你知道圣经里面被耶稣说话冒犯的人，不是赶走耶稣，就是离弃耶稣，甚至耶稣要问他的门徒说，你们也要离开我去吗？没有比这个更愚蠢的事。他们的城造在山上，他们把他带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这是犹太人处理假先知的方式，用石头打死他。你可以拿起石头打死一个人，你也可以推人下山来，叫他的头砸碎在石头上。你可以用很多方式用石头打死人，结果都是一样的。没有比这个更荒谬、更愚蠢的事。你觉得拿撒勒乡公所那天，或者会堂的记录会说，哦，那天我们决议要处死约瑟的儿子耶稣，因为他说话太超过了。我们都被冒犯了，因为我们不喜欢他对我们说的实话。哦，我很难想象耶稣那天他心中有何感想。其实我们应该好奇，为什么耶稣容许他们把他带到，从会堂带到山来。耶稣他走到拿撒勒城山外，城外的山崖，其实不过预言他之后要走到耶路撒冷城外的哥哥他。我们也不知道耶稣在这段路程之中是否有多说什么，但是我们知道耶稣没有开口，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因为他来不是要灭人的灵魂，而是要救人的性命。他们要看神迹，他们要看神迹。耶稣那天容忍他家乡的罪人如此顶撞他，而没有消灭他们。如果这不是神迹，如果这不是上帝的恩典，我不知道什么才是。耶稣就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耶稣那天在自己家乡所经历的，就成了他事工的模式。一次又一次，我们看到这个模式在新约圣经里面重复出现。人起初会惊奇、稀奇，甚至会赞许、会荣耀他，但是最终他们会厌弃他，会要他的命。因为耶稣他是上帝所差遣的受膏者，他从来就没有住口，他总是传讲上帝国，临到穷人，临到瞎子，临到被掳的人，临到受迫害的人的福音。他若住嘴，他若行个神迹，他就方便许多，他可以为自己省下许多麻烦，也会得着人的赞许。但是如果他住嘴，经文又怎么在人的耳中应验呢？上帝又如何实现他的救恩？所以最后弟兄姐妹，让我们思想，为什么我们的主耶稣没有住嘴？耶稣没有住嘴，因为他爱他家乡的人，不是吗？一个先知说话不说话，取决于他心中有没有爱，不是吗？为什么约拿不愿意去尼尼微？他受命要去尼尼微，但是他不愿意去，但因为他不爱尼尼微城里的人。一个上帝的先知不仅必须说实话，他必须用爱心说诚实话。如果耶稣不是凭着爱心对他家乡的人说话，他说的话用保罗的用词就不算什么，他就不算得什么。耶稣若非凭着爱心对他家乡人说诚实话，他就违背他自己的命令。耶稣没有适时的住嘴，因为他爱他家乡的人，就要他们得着那最好的，而最好的就是福音， 因为我有福音是上帝拯救人的大能。家乡人要的是神迹奇事，但是神迹奇事从来就无法叫人悔改，无法拯救人，神迹奇事无法叫人得永生。神迹奇事是上帝拯救的 signs 记号，但是记号指向的是上帝的救恩，是要叫人认出救主。只看见记号，只看见记号是没有用的。上帝定义要人借着听到、信到而得救。所以约瑟的儿子那天回到他长大的地方，他家乡的人看着他长大，上帝的儿子道成了肉身，曾经住在他们中间，满有恩典，有真理。那天他们定睛看着他，他们听到他口中的恩言，但是他们耳中听到的恩言对他们无益，因为他们不信耶稣口中所说的一切话。他们不但认不出眼前的基督，还要杀他。难道耶稣不知道他继续说话会引来杀身之祸吗？那为什么耶稣不住嘴？我们的主他不住嘴，因为上帝他只有一个儿子，而上帝叫他的儿子成了一个传道人。上帝只有一个儿子，他叫他儿子成了传道人。耶稣不住嘴，因为一个忠心的传道人不回避传讲上帝一切的旨意。一个传道人需要圣灵的恩膏，需要圣灵赐予他智慧，让他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在什么场合不该说什么。上帝儿子耶稣基督有圣灵的恩膏，他总是知道该对什么人说什么话，他口中从来没有说出一个错字。如果他说话惹人厌，绝非他说错话，因为他口中只有恩惠。总有人会告诉传道人，你这个不要说，那个你也不要说，或者你只要好好的讲圣经就好了。说这种话的人也许好意，他不要你得罪人，但最终我后来明白，是他们自己不想要听到这个或那个，他们只想听讨好自己、肯定自我的话。很奇怪的是，通常是最不熟悉经文的人来对你说这样的话，你只要好好的讲圣经就好。他们只要恩典却不在乎真理，或只在乎真理却没有恩典。然而我们若传扬基督，我们传扬的是整个基督，不是一部分的基督。基督什么？他满有恩典，有真理。他若没有恩典就不是真理，他若没有真理就不是恩典。传道人的问题就是想当好人，总不愿意得罪罪人，也不愿意冒犯人，也不愿意对人说不好听的话，就没有传真理，就说的实在也没有恩典，也无关痛痒，就传无法救人的福音，想要做好人就住嘴。这个是我们的问题。我们都想要做好人，但是世界上有谁是好人？耶稣是好人，他是世界上唯一的好人。好人不怕得罪人。为什么耶稣不住嘴？因为他是爱他仇敌的好人。为什么他不住嘴？因为他是一个充满圣灵的好传道人。耶稣是一个好传道人，因为他不怕人。这不是说我们的主耶稣他毫无畏惧，从来没有一个人畏惧像我们的主在克西马尼园子里面畏惧， 耶稣他怕死，从来没有一个人怕死像他一样怕死，因为全世界只有他明白死亡的意义。耶稣怕死，因为他畏惧上帝，他畏惧他要在十字架上所经历的上帝的愤怒。而正因为我们的主耶稣畏惧上帝，因此他不畏惧人，也就成了最勇敢的人。我们畏惧人，就不畏惧上帝。我们只敢对人说好话，为的是叫人赞许我们，因为我们在乎人的赞许过于来自上帝的赞许。但是耶稣对人传讲一切恩典的话语，好听或不好听，我要得着他父的赞许。上帝的儿子，我们的主来到世上，成了一个传道人，他受命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这福音是给贫穷人的，这不是解放神学，这不是自由神学，这是圣经说的，福音是传给贫穷的人的。贫穷这个字，它不仅表示没有钱的人，而是一无所有就必须要伸出空手向人乞讨的人。也就是说，一个人要得着这福音，就必须先认知自己不论有多少钱，不论名望有多么的高，他必须认知自己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是，必须伸手讨乞的人。因为福音是白白赐给那空手领受的人。这个我想对讲究自我尊严，要肯定自我价值的现代人来说，就如那个时候对自大自义的犹太人来说，是同样的难以接受，是同样的冒犯人。耶稣，我们的主耶稣，他所传的福音就是否定自我价值，认知自我不配，是给只能伸出空手讨乞的人。这样子的人，我也有这样子的人，贫穷人，一无所有的人，反而要领受丰富的恩典和真理。 So 弟兄姐妹，在座的朋友，你是这样子的人吗？或者你要这样子的救主吗？还是你会被这样子的救主冒犯？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一位忠实的救主，他受圣灵恩膏就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他口中的恩言就是你的福音，就是你拯救人的大能。我们既然有这么一位救主，我就求你叫他所传扬的救恩在我们的耳中成就。我求你的圣灵浇灌心腹教会，叫我们在座每一个人都认知自己是穷人，是伸出空手领受救恩的人，是用空手拥抱你的儿子我们的救主的人。我也求你总是赐予心腹教会一位效法你儿子的传道人，在这个教会即将安立自己牧者之前，我求你特别恩待这个教会，特别恩待心腹，叫心腹的讲坛总不缺不畏惧人却畏惧你的传道人。我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